到这个途，自身冷冰孤岛，要挣扎始终跌倒，走早也不见去路。听过太多的劝告，抹不去心苦恼，仿佛远方的炭火，浸烧到冰的国度。面前剩低一条阶梯，领着我到最高处，若下去我会到天边最静处，默然站于边缘处，仿佛世间终点，垂头能望见缩小远景一遍，默然站于边缘处，各一步多么远，能埋藏自我，可躲于闪，或是可以跨过心里的界线。两腿似冰封了，吹不了，走不动了，滴冷汗不敢抹掉，谁知置身于笼牢，那锁却找不到，只因我躲于雪中，没气力跨出每步，自觉世间不无去留，却是我两脚不好，半步也渐不出，只懂说烦恼。默然站于边缘前，仿佛全身冰点，谁就能望见一双脚的斗战。默然站于边缘前，这一步应怎算，能埋藏自我，应该也可跨过三雪去岭去落七夜。却是我两脚不好，半步也渐不出，只当说烦恼。默然站于边缘前，仿佛处身冰点，谁就能望见一双脚的斗战。默然站于边缘前，这一步应怎算，能埋藏